十三多年双胞，生命再长不过一壶下眼角，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，在秋叶流逝风景与人群中，你对我最好，一切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，你和我背着空壳的书包逃出名利日常的煎熬，忘了要长大，忘了要变老，忘了时间也叫喧嚣，最喧嚣的就像你们伴我像一只蟑螂，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，你和我曾有浪漫的羽毛，跳着你为青春的舞蹈，不知道热爱，不知道烦恼，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，时间的背影结局早知道，原来大人也没有重要，最后的叮咛，最后的拥抱，我们红着眼笑，我们都要把自己照顾好，好的遗憾无法打扰，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别老，好好假装我已经把你忘掉。 送走了五月天之后，有请出的是一直有着一颗摇滚心的杨宗纬，来听听他这首《天已黑》。杨宗纬说呢，摇滚是他的梦想，一直很希望自己是以摇滚乐团的形式出道，但是很可惜没有，所以在他出道十年之后，把心中的小小遗愿完成了，然后组成了狮子合唱团。 呼吸被击穿冰冷空气，自己孤单却又空虚，心底是记忆挥之不去，寻觅这忧伤何时离去，想你在每个寂寞夜里，忘记梦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，天已黑，剩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，想去追，却只能追得回来，等待下一次轮回，想你在每个我夜里，忘记时光中总有个你，提起那份爱刻骨铭心，或许伤痕被时间治愈，天已黑，剩吉他陪我睡，人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。 能追得回而回，等待下一次轮回。天已黑，神奇他陪我睡，梦已醉，是思念在作祟。下一次轮回， 现在是21:13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 瞬间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 把最能表达爱意的情歌点播给你爱的人，让爱在品味一零三三的电波中飞扬。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，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，三河市蒲然生态园协办的“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”大型相亲联谊活动“爱在七夕，相约蒲然”之情歌七夕活动开始啦！ 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？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对爱情有不同的感悟，曾经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把最能表达你爱意的情歌发给我们。发送情歌时，大胆说出你的爱，写上给他爱的留言和祝福。我们连同您点播的情歌，在品味一零三三展播。记住哦，发送点播情歌要求，开头有一句自我介绍，实名、网名均可，写上你的爱和祝福，也可以自己录一句音频祝福，在8月23日前将情歌和爱的祝福以及联系方式发送至邮箱三河电台@163.com。最后一定要说，亲爱的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在品味一零三三的电波等你。按照要求发送情歌和爱的祝福的前十名听众，可获得由三河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。 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三河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 向远方。生活想象的力量激励你我， 品味一零三三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与歌声和你相伴。评价一个歌手的唱功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看他现场演唱水平和录音棚水平的差别。还记得在2011年张学友在石家庄的那场演唱会上，当年50岁的他在舞台上唱跳了整整3个小时，尽管歌曲和歌曲的衔接处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喘息的声音，但是呢，一旦进入歌唱的环节，那个演唱水平真的可以媲美录音室的效果。因为现在的技术手段高超，所以其实很多歌手的真实演唱水平是被掩盖了的。张学友的《深海》。 暖暖风吹来，像温柔独白，有黑夜偷偷记载，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海水也沸腾起来。我把你藏了又藏，心灵分不开，一天天渗透似你深埋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察觉你的存在。爱潜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时 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，爱牵引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你所有秘密我能解开，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，别说你爱只剩失怀。深海在心深处摇摆，寂寞的世界我从不依赖，满天尘埃对感情构成阻碍，爱陷入一片蓝蓝深海，在心深处摇摆，你说解开，就和我一样暗潮澎湃，别说你爱只剩失败，暖暖风吹来像温柔的爱，有黑夜偷偷记载，放下了姿态，句句都是爱，海水也沸腾起来。 刚刚说到了2011年，张学友呢举办了他的二分之一的世界巡回演唱会，那个时候他是年满50岁。其实张学友内心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能够希望唱到80岁还在舞台上。林俊杰和金莎合作了一首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眠。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白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有了那不会很遥远，后入冬天也分不不再留恋。随着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又飞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突然间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度 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后冬天也反复不再热烈，我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，四季不变，不过累积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。 多了个被风吹落的夏天， 被风吹过的。

最幸福的孩子安又琪。 经过熟悉的站牌，回忆飞驰而来。再送我回家的男孩，你是不是还在等待？胡同口的什刹海，单车排成一排，手放在你口袋，心跳得特别快。初的相爱，我还记得你，还自己的样子，我们明白坐在一起的样子。风吹着头发，年轻的脸，我们是最幸福的孩子。记得你，说爱我的样子，我们在梧桐树上刻下的名字。远远的我，近的和你，祝愿，希望你永远是最幸福的孩子。 太孤独。

我在品味1033的电波等你。按照要求发送情歌和爱的祝福的前十名听众，可获得由三河市璞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。 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又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。 生活献上力量给予你我，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